好，有谁的手还在抓着不放的吗？啊，如果有抓着不放的话呢，待会私下解决好不好？那接下来呢，非常重要的时刻了 ，OK？ 那呢，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学营养啊？ 是。 是不是营养很重要？ 对。 而且呢，我们今天来学的是健康啊。那今天的主讲嘉宾呢，是我们特别营养老师呢，专门啊，也就是特别邀请这位拿丁慧琴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医药跟营养有什么差别。那在我还没有上啊，请他们上台之前呢，我要先销售一下，因为第一次呢，我遇到这个啊，就是认识这个拿丁慧琴姐。那呢，她本身的背景呢，我看到过后呢，我也不懂怎样形容。我先放一些那个 slide 给你们看一下 ，OK？ slide 有吗？给一点掌声给医生举一下，谢谢。哦，这样子啊 ，OK， 好。啊，现在呢，啊 ，OK， 啊，接下来我就觉得呢，在这个环境呢，我相信有也是有新朋友来到这边第一次来的嘛，对吗？有谁是第一次来的，好吗？带他来的话呢，隔壁给他举一下手一下，啊，让我看一下。哦 ，OK， 好，那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第一次的到来，啊 ，OK。那呢，顺义的环境呢非常好，因为呢，我们的大长李老师跟贵珠姐呢创办这顺义环境呢，主要的就是让我们来学习人际表达、沟通，然后呢学习营养、美容。因为我老师说呢，人生呢最大话题呢有三个：健康、美丽、财富，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来是不是学健康啊？ 对。 是不是很重要？ 对。 有时候我们有遇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啊，会遇到很多关于病状，哎，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有时候我不懂要从医学西药方面下手呢，还是中药呢，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对。 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课题呢是非常重要的。OK， 那我现在啊 ，slide 已经好了。OK， 那接下来各位，你们一定要仔细听，这一个呢是我们拿丁慧琴姐呢是特别隆重邀请她过来的。因为他平时是很难邀约他来的，真的。他今天特意来到这边呢，他的本身的一个专长呢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大家听过这个大学吗？诺丁汉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学校来的。他本身是专修这个营养专科的Master， OK， 是非常有那个专业的经验的，而且呢 Next， 给他一点掌声了，有点拍手。OK， 很好。啊，那他本身也是有修读这个营养学位的硕士学位啊，这个就是他的肾。你们有没有感觉啊？通常有很多就是有那个文凭嘛，他修读这个课程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 对。 而且是有专业的那个知识的嘛，才可以帮助到人家嘛，对不对？啊，那 next， 而且呢，他不只是修学这个营养的这个硕士学位，而且呢，他是本身是英国国际美容与美容融合学院的造型师。哇塞，听他的名字是不是很够力，很够力啊，对不对？而且呢，他帮助身边所有就想要改变、想要变美、想要变帅，他是一个造型师，大家是不是想渴望要见到他吗？对吗？那接下来呢 ？Next， 还有吗？ 瑞士。 哦，这个，啊，这个呢是瑞士的，他本身也是有去到瑞士修读这个美国，国际美容与美容委员会的美容讲师。哇塞，英国诺丁汉，然后瑞山的国际讲师，然后 Next， 啊，然后这个呢，本身是英国的沙龙美甲专科。哇，你有发现到吗？他很多个专科的哦，包括营养、美容，所有东西都很会。Next， 然后这个呢是和平辅导关怀中心的学员，在这个东林神学院的毕业生来的。哇塞，是不是很够力啊？背景是不是很够力啊？大家是想要见他？ 想。 想的话呢，我想听一下各位的掌声一下。好，谢谢。好。那我先邀请他上台之前呢，我要邀请一位，他呢本身呢是非常帅气， OK， 很有信心的男孩，他本身是在于台湾留学的，在读心理学的。OK， 他是在我们营养在书里面呢，是负责美容老哎营养老师。OK， 营养老师。OK， 那接下来呢，我要邀请他上台，他就是浩浩大哥。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浩浩。 好玩的地方是主持人太紧张了，我从营养负责人变到美容负责人。我刚刚听了老半天，其实还可以的哈、哦。谢谢他给我了很多自信啊、哦。大家好，我叫浩浩。那待会呢，我们在请他上来之前呢，我先做自我介绍，因为待会的时间都是他的啊、哦，都是我们的慧琴姐的。小弟姓张，名叫志浩，大家可以叫我浩浩。非常感谢父母亲把我带来这个环境学习。然后呢，也感谢老师跟慧琴姐创造这么美好的环境，谢谢大家，借重各位的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OK， 今天呢来点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人不容易请，我请了好几个月，他放了我没有，他没有放过我鸽子，我放他鸽子啊啊，好吧。然后呢，他呢是有这一方面的背景，所以待会呢大家呢可以录音。但不要录影 ，OK，OK， 我是说，如果你想录音，不要录影 ，OK， 影是有我的影在里面的 ，OK 啊，啊，录音 ，OK，OK， 可以吗？ 可以 啊，好啊，啊，那我们呢，访谈会第一次做，真的不容易哈、啊，在顺利又要做主持，又要做。主讲又要做访谈，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慧琴姐。 所以要 借大家的掌声感谢我们的李老师跟志杰。所以看得出来他很紧张了、哦、因为他没有做过这样的访谈。我所谓的这样的访谈，各位，他今天不只是听说啊，他不只是做过营养的访谈。慧琴姐，你是不是还有做过别的访谈？ 其实是有做过其他的访谈。比如说是服装的啊，那我上两个星期才刚刚做了一个采访，是在未来会在中国播的。哇！ 你们可以调大声一点，我的声音比较大啊、哦，我的麦克风没有，好拍死了，你们听不到跟我讲啊，我的声音不用这样大，我的声音已经 echo 了啊、哦，因为他第一次 ，OK 好。不过我的声音要尖一点 ，OK， 我的声音要尖一点，也不用这样子了，因为想相处真的是很喜欢玩啊。刚刚我们有提到嘛，我们的慧琴姐还有做过时尚这个彩妆啊、时装啊这一方面的一些访谈会，哦，上次呢我还有在照片稍微看到了一下，哦，不过呢，这个针对这个健康的访谈会，你是？第几次做？ 其实呢，哇，很大声。其实我多次被很多不同的地方邀请我去分享。那可是我因为比较忙，然后我最后我只选在顺义分享。 所以呢，你们这些掌声呢，除了是给慧琴姐呢，拜托拜托给老师的慧琴姐啊。因为变成了上一个环 今天我们先生有办法参加这个分享。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哈，这个稍微介绍了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背景了，对吧？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慧卿姐啊，我们开始进入访谈了，你做好准备了哈？啊，其实也没说好紧张。OK， 你今天轻松一点。 对对对，想请问哦，你读那么多文凭啊，这些文凭几乎我还没读过的，你都差不多读完了。然后还读了很多章，为什么你会走美丽跟健康这一块？你没有想过走别的路线？为什么会说走什么 management 啊，还是什么哪一块的？ 其实从小我就可能比对这一方面的比较有这个好奇心嘛。其实每个女人应该都很爱美，所以我自己也是很爱美。 对， 哪一个女人不爱美呢？ 没有， 可以举一下手的，我可以针对你们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下。啊，还有吗？ 现在的男生也很爱美的。 是，男生死爱美。啊，所以你是因为这一刻你才去读跟美丽有关系的。 对，其实原来我是有想过要读医学，就是做这个医生，可是呢，我想了又想，那觉得做医生其实很辛苦，因为你会面对很多压力，而且你需要就是每一天，当你去到医院，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不懂得你面对的病人会是怎么样，然后你要怎么处理他的病，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那你是需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因为我很爱美，我不能熬夜，又不能，就是因为不能够接受太多的这种压力啊，那我就选择了读营养学。那我发觉呢，其实营养学更好，它就是可以预防嘛，就是预防很多的病症，而且又可以保养我们的，无论是内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官，那么。就外面就是外表你也看得出，因为有一句话说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I am what I eat. 对，没有错啊，这句话干嘛笑？纯粹配合对吧？啊 ，OK， 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点的，就是营养学跟医生几乎都是帮人，只是帮人的程度不一样，对吧？ 对。 啊，那从慧卿姐刚刚说话的角度的话呢，我发觉营养学帮到人之外还可以帮到自己，那医药呢就是医生呢特别的伟大，因为他帮到别人却摧残了自己，我感觉有点像这样子哈。因为刚刚有跟慧卿姐在聊一下，然后发觉呢他不想念医生的原因，医科的原因也蛮多，是因为跟实习有关系的，然后在跟工作内容的时候呢，也发觉某种程度上他会比较压力大一点，对吧？ 对。 好，那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座的各位都会有不一样的问题很想问，你看我有没有问完你们要问的问题哈。 OK， 那在以前的角度，我们很多时候很多长辈，我们当跟他们去谈营养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他们以前都是吃食物的，为什么特别现在需要吃营养？ 以前的食物跟现在的食物是真的很不一样。对，因为现在无论是土壤或者就有很多的这个种植过程啊，然后体验啊，然后到生成那个水果或者蔬菜，它的营养价值比以前少了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东西特别导致的？ 很多原因，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农夫啊，他们就可能要快一点的这个让植物成长，或者就是要赚多一点钱，他们会用很多的手法来让植物或者动物迅速的成长。 所以就是说现在的鸡不是鸡就对了。 OK， 这个是我讲的，他没讲啊。OK， 好。那以你的角度，你觉得营养补充食品是现代的人是不是必须的？ 我觉得是必须的。 OK， 这样必须的话，就是大家必须要吃喽，对吧？好，那如果我们吃营养补充食品，像我听到有一些人哦，他会跟我讲，我吃一个 brand， 好像不能吃太久。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身边的人有这样讲的？就是吃 brand 哦，好像吃三个月，然后要换另外一个 brand， 因为不然哦，吃那三个月再继续吃下去哦，好像没有什么效果的。有这样的奇怪的问题吗？ 有。 这个问题虽然很奇怪，不过常常遇到，对吧？那这种慧琴姐，你对于这个论点啊，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一个好的品牌就不需要常常的换，因为你换呢，你必须要很清楚那个品牌它的来源、它的成分，就如何的，就是从是怎么样你的过程体验出来的，这一方面很重要，因为就是要知道有没有这些化学成分啊，有没有添加的化学就是不好的这些添加物啊，都很重要。 OK， 那这些东西只有 scientist 懂哦，那我们该如何就是去判断呢？ 那你看我为什么会选择我现在吃着的这个营养产品叫Nutrilite。 所以你是吃Nutrilite的？ 对，因为Nutrilite它是水溶性的，而且它是就像跟食物一样，就是说你吃这个营养补足品，就好像你吃饭一样，然后有这些所有的蔬菜水果的营养成分，所以是吃这个品牌的营养素，就好像你吃饭一样。很多人会说，哦，那我需要吃吗？那你需要吃饭的话，那你一定需要吃营养。 这样明白吗？好。哎，感觉你们好像都不乐的哦。你们 OK 的吗 ？OK。 哎，这个是访谈，拜托给我一点笑容。啊，对，我需要听到这些笑声，不然哦，继续这样被问，继续这样问下去哦。等下我们的慧琴姐啊，那个麦开那个声音开到爆啊，她都还没有讲到那个声音出来，明白意思吗？所以拜托大家要配合。 那我讲清楚一点哦。那浩浩大哥，我想请问你一下，那我们 没事啊，访谈就是交流了，对吧？我觉得好像没有在我稿里面。 对，其实浩浩大哥也是一个非常学了很多这个营养啊，还有对于健康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有很高的知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到我的问题的。 不要太难了。 我想问你，你知道人体是什么构造成的吗？ 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应该知道，你们知道吗？不要不知道，你们应该知道吧？我们上次还上了沈博士那堂课，你讲了。 细胞。 OK， 他们回答你。 太棒了。对，就是细胞。那细胞它需要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还有什么微生素。 那其实我问浩浩大哥啊，你们太好了，跟他搭。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其实哦，台上平常讲课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讲的那么好啊？纯粹是台下的所有的观众，真的是配合的很好，所以导致台上的人没有这样怯场啊、哦。谢谢你们啊，而且他们知道了。维生素跟营养，维生素跟蛋白质，对吧？ 对，那你看我们身体，我们需要吃食物、吃饭，是因为摄取营养素。可是我们的饭菜中的营养素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吃补助品。补助品有很多品牌，但是不是每一个品牌可以相信的。那怎样去选择一个 最好的品牌呢？那第一，你必须要知道它是完全的是 organic 天然的，然后是这种叫做天然，对身体没有伤害，而且对身体的器官是没有副作用，就是说没有负担。那你吃了以后，都有多的它会排出来，那很容易被身体吸收，所以你出来做到了。 OK， 给出来一个牌子，一个热烈掌声，给我。好。除了纽崔莱纽，还有找到别的牌子吗？应该没有了哈、哦。这个不知道，这个我讲的啊，这个当哥没听到啊。OK， 好。那我再请教一下一个问题，请问你说的这些医生会知道吗？ 医生其实他们也读过一点这个营养学。 好，那。他们知道那么好，那请问为什么他们不会去用营养学走这一关？就好像例如说他有高血压，我为什么不用营养调，他反而要开药给他们？ 问得非常好。那其实医学跟营养学的分别就是，医生开药是因为针对症状，就是病症。那可是这个症状呢，就是不能够完全的解决，就是它要终身的吃药。那营养呢就不一样，营养呢是帮助身体修复，那我们自己身体能够自己修复了以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还有其他的系统都会在工作，那就达到修复的效果，那就可以得到健康，那就不用吃药。 好。 其实呢，就当我们发觉自己就是开始有一点不健康的时候，就应该开始要大量的补充营养品。那如果你在发病之前先补充够，那你基本上不会怎么病的。但是很多人就是发现癌症啊，或者很多的病症啊，都是因为已经是长期缺乏的一些营养素。那这种长期缺乏性就是导致细胞变质。所以当我们的细胞变质，就会有很多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癌症就会来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慢性疾病几乎都是营养不均衡才会导致的？ 对，是的。 好，像医生自己本身也会吃营养对吧？理论上。好， OK， 这样我也明白了，这样很多问题我就不想继续问下去了，再问下去的话我怕会导致一些些的情况啊，那这些问题呢，私下再问我哈、哦。OK， 好，那我们跳到去另外一边，像你刚刚这样讲的哦，怎么说这样子哈、哦？ 我知道他要问什么。 是啦，因为我们刚刚也讨论一下，其实这个不方便问，尤其是我们又公开的大家录音。 其实呢，浩浩大哥他所讲的就是，当医生见到。癌症病人啊，或者就是有疾病的重病病人啊，对他们来讲是有肥猪来的。 有什么？ 有肥猪来了。 有肥猪来了。肥猪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药物是很贵的，你们知道吗？ 对，药物是很贵的。 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去看医生，但你要给这个看医生的费用，那你还要去给这个药物的费用。药物的费用是很多都是进口的，那进口的很多时候就是那个价格是吓死人的。当你有了癌症或者有了重病，你必须要就算是多少钱你都要给。 对，所以肥猪的定义就是我们是肥猪。不是我。是有癌症的病患在里面。 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需要谨慎一点，就是这有必须要有这方面的智慧，自己先预防疾病，不要等到重病了，然后就让医生去做一些物理上的这种切除啊，还是这种来到解决这些问题。 好，到最后我们本来讨论不用讲，到最后还是讲啊。好，谢谢我们的慧琴姐啊。OK， 好。那如果以健康的角度，因为你是念营养学，你应该是知道整体的健康对吧？应该营养学里面不只是念营养，它应该还有念其他健康的，会不会？ 对， 对对，都必须要很清楚身体的构造，所有的器官的这个方式。 OK， 那除了跟吃，还有没有别的跟健康有关系的？ 那当然有了，其实环境很重要，就是污染，环境污染。空气的污染、食物的污染、那水源的污染，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我们的睡眠啊，有没有足够的睡眠啊，充足的这个均衡的营养啊，有没有做运动啊，这些。还有一样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哦，积极的心态，好。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EARM 对不对？是吗？ 嗯。 Exercise and Attitude 还有什么呀？对。啊，还有 Nutrition。啊，这些符号有没有跟着哪一个比较重要排的？还是都重要？ 其实都重要，因为我们读营养学的时候，其实在学院已经学过这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上课的人都好幸福，不用去上课，就是不用在大学里边读这些，就在这里就可以学到。 真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上过沈博士的那一堂三天两夜的课，他对我讲，他说我们今天来上一堂课，这一堂课叫细胞学，然后我们就傻眼，什么叫细胞学，对吧？所以呢，沈博士花了四年的时间去读，然后他就说我们两天就可以把他四年的课程学完，然后所以他说在座的各位是最幸福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说营养学跟医药到底的差距在哪里，都有各个好处，只是呢人家念营养学，慧琴姐你念了几年？ 我在英国的七年 了。好，人家花了七年的时间，你今天坐在这边一下就听完了，那各位你们给多少钱啊？400万，4块对吧？4块钱是不是要给我们慧琴姐一个热烈掌声？待会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你们是可以继续发问问题。不过呢，那些问题呢，如果我会解答呢，就不用浪费时间。啊，如果我觉得有必要让慧琴姐来解答的呢，就可以，她可以当众跟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好，好吗 ？OK 啊？ 好。 OK， 好。好，那接下来呢，OK， 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慧琴姐，如果说假设今天有一个慢性疾病的就说高血压好了 ，OK， 我们他透过吃药去调理的，可能他吃随便了，吃半粒、一粒还是两粒的药，因为每个成分不一样，代表严重性，对吧？那假设说如果他间中他有吃营养的话 ，OK 的吗 ？OK 的，哎 ，OK， 你要跟他们讲，你拿麦 ，OK 的对吧？这样如果说会不会有说什么相冲的道理啊？还是说吃这个药是不能吃这个营养啊？还是怎么样的？因为很多顾客啊，他们很多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对吧？ 对 哇，我吃了高血压的药啊，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营养啊？吃了之后有什么后面的副作用啊？还是相冲啊？因为他们可能中医听太多了，整天都用相冲。 对，其实呢，吃这个西药。那它会相冲的话，是跟这些药材会相冲，所以营养素是不会相冲的，因为营养素是像吃饭，刚刚我讲过的，所以是你吃药是同时间你是可以吃营养素的。 OK。 比如说那药材啊，就是我们去药材店买的那种所有的药材呀、啊，甚至是冬虫草啊，这些都属于是重要那方面的，所以可能就会就是吃西药跟中药会有产生一些副作用，可是我们的营养素呢，就我们吃营养素，它是天然提炼出来的成分，所以这种叫做天然的补足品，就像吃饭，很多人问我就像刚刚浩浩大哥他也问，我们人真的是需要营养素吗？吃很好的 organic 的蔬菜水果不行吗？那其实我们人体一直都在消耗着我们的营养素，我们 在呼吸，也在消耗着，所以是必须要补充的。当我们补充的够的话，那你也不会老的这么快。 OK， 这样我明白了。我相信大家刚刚对于慧琴姐讲的东西，应该有一些概念。不过在这个概念之前呢，我觉得接下来给大家一分钟，也不是一分钟，不是给大家，是给我的哈，一分钟广告时间，我们来看一个 video 好吗？好，好。 水果了，为什么呢？其实调查发现呢、我们现在所吃的蔬菜水果，如果以它的矿物质含量跟过去50年前来相比的话，已经降低了有40%。当然这有很多原因呢、有可能是跟耕作方式相关，有可能呢是因为灌浇这个土壤造成养分流失。但不管如何，蔬果的营养素是一年不如一年，所以专家建议啊，更要多吃蔬果了。为了追求健康，蔬菜水果照三餐吃，却很可能是白费力气吗？因为根据日本和美国都有类似研究，发现蔬菜营养大不如前，钙质不止少了一半，维生素 B1 和叶酸也少了40%以上，营养价值远逊于24年前。 美国农业部当初的看法也是认为说，因为我们反复的这个浇灌这些土壤，那没办法补充它的有机质，我们只补充了它的氮、磷、钾。这个三个基础的肥料，基础的养分，那其他养分的反而被消耗掉，再加上水淋、水灌、水浇，这个浇灌的结果，这个让很多可溶解的有机物也会往地下水走。 而这种耕作方式更会让蔬果的营养素一年不如一年。换句话说，和50年前相比，现在吃一颗水果摄取到的维生素，或许还要再多吃一颗才补得上。 从刚刚大家看到什么、对，好像现在的食物虽然跟以前长得很像，不过好像不是很太一样，对吧？哪里少了？ 营养素。 对，营养素少了。我记得啊，我那时候有跟慧琴姐聊天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我们吃食物主要是吃里面的营养，对吧？不是吃那个它的东西而已，我们是吃它里面的营养。因为那个营养刚刚慧琴姐跟我们讲，她就说可以保持我们的身体跟细胞的健康，对吧？ OK， 好，那我想请问慧琴姐，大概一个人啊，普通人啊，不要讲有病的啦， OK， 一天大概需要多少 gram 的不要讲多少 gram 啊，大概多少的维他命 C？ 普通人一般就1000吧，但是要看那个人有没有吸烟啊，有没有熬夜啊。如果就是有熬夜有吸烟，或者常常都在很怎么讲呢，就是恶劣的环境、污染的环境，他是需要大量的补的。 就是他常常在吃喝嫖赌的情况下，然后他所以基本上1000 mg。我大概算一下，大概是80层的维他命 C。OK， 所以基本上在座的各位，谁天天有吃80层的？Very good 啊！举手的那个啊，什么 ？Bio C 啊？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吗？你应该没有听清楚，我讲层面，我不是讲 Bio C， 你是很好的配合啊，只是哦，配合错了。陈有的吗？一天吃8粒？ 没有。 有吗？ 没有。 谁不喜欢吃陈的？没关系，这个可以举手，没有问题。我不会叫你上台的，我顶多你要拉出去而已。啊，没有没有。哦 ，OK， 好。我后面那些举的，我全部看不到样子，我厉害。OK， 好。所以哦，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可能补充得了那么均衡的饮食？所以刚刚慧琴姐讲的没有错啊，吃营养素。就是为了弥补，不足的地方，对吧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以癌症而立，因为刚刚慧琴姐有讲到癌症了。OK， 以癌症而立，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癌症，在某一种说法，就是透过营养也可以把癌症的身体可以调好。 癌症呢，要看，其实如果是讲营养素能不能够治好癌症，你是问这样子的问题吗？ 就是可以通过食疗的方式，就是用食物来调理啊，或者是用营养素来调理啊，有办法吗？ 肯定是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们把身体当作是一个环境酸性了，而且不干净了，所以才会长癌细胞。那癌细胞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所以我们第一样要做的东西就是改变环境。那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环境呢？就是需要这些大量的营养素把这个自由基排出去，把这个不好的物质退出去，给身体有个健康的环境，给我们的细胞修复，给我们的身体修复。 OK 好，针对你们刚刚我讲的这一些东西啊 ，OK。你们哦，还有没有身边啊？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的情况？你们想要提出来的，有吗？现在就给大家 Q&A 的时间，不多，要把握。拜托，现在这个时候不是问，哎，我的谁谁谁有那个病要吃什么营养的，就是这些问题哈。你们有没有针对性？假设你们身边的朋友啊，对营养素啊，哎，还不明白。因为基本上我们两个都非常清楚，如果说在欧美的国家，基本上营养辅助食品是必需品，对吧？ 对，是的。 你基本上在每一个家庭都有办法看到所有的营养素，只是在马来西亚呢，你会看到不同的补品，不一定是营养素，对吧？就瓶瓶罐罐，什么东西都有，对吧？你跟他讲，突然间有一个鹿开头的也有什么，什么东东都有了哦，总之就是你们针对营养素，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那为什么原因？你们有要针对这些来问的吗？啊，阿兰姐，没关系，我来做。 OK，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不是朋友啊，就很多人跟我们讲，哎，看慧清姐有讲到 MA 是血溶性的嘛。我们 MA 全部都是给冷的，所以很多人就讲 MA 不是水溶性的营养源，所以我想要知道所谓代表水溶，因为很多外面的都已经开始什么地了，用地的来代表营养了，所以想要知道就是如何去判断，就是真的是水溶性吗？真的是可以像食物这样子吃下去一模一样这样子？ 好问题。不过你这个问题是针对 MA 的是吗？ 不是针对 MA， 就是 啊， 很多人觉得水溶性是可以完全 absorb， 就是很好的吸收力，把外面的已经用水状来去滴。 等一下，你的声音我知道很大声，还是要用麦的。 就因为有学问的人都知道，营养要有水溶性啊，比较容易让身体吸收。把 in between 就是外面已经开始很多那种。但是已经可以用到，就是用地的来去代表，所以怎样去判断，就是所谓水溶性，安利是水溶性的这个东西。 是安利。OK， 好，我们今天访谈会不能针对安利的 ，OK， 我们有次纽崔莱啊 ，OK， 好来， 谢谢姐姐的。我们就我们都已经有专家去把这个营养成分做成。是 tablets 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寿命会比较长，而且可以比较安全。就是说，如果它是水状的话呢，它是可能很容易长细菌啊，或者我们运输的过程一样会流失啊，所以未必是水状的，就是会更好。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就吃营养素，就是很多时候这些水状的。可能是酵素，可能是如果是营养素，你很难可以做到是水状的。 我可以多讲一句，你看一下对不对啊？如果说营养素做成液体状，其实哦，外面很多牌子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台上可以讲课嘛，对吧？ 除了偶尔有时候听到沈博士讲 ，OK， 营养素分水溶性跟脂溶性 ，OK， 针对水溶性，那水溶性比较容易吸收的，比较容易流失的，所以他就针对水溶性这三个字，就去弄一个水溶性的产品出来，然后呢，水溶性的产品就可以抵挡，然后他就针对这个卖点在哪去卖，其实也蛮有市场的，对吧？理论上是这个样子的，但实际上还不知道。 是有的，比如说有一些 minerals 啊，一些是矿物质是可以做成水溶性，就是 B 状的。可是如果是很均衡、营养方便的话呢，还是碳的色比较好。 对，如果水溶性也比较容易滋生细菌，对吧？ 如果是不均衡的话， 对， 太好了。 是。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吗，平安姐？有吗？刚好认识的名字，不好意思，就连名带姓啊。还有吗？有没有针对问题啊？听好啊，我们这一次是针对营养，不要讲 M 味。我们要专业一点嘛，访谈也要做到专业一点。一直跟我讲 M 味了，对不对？ M 味，等下私下问啊。啊，还有吗？还有吗？有没有针对你们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搞不清楚为什么是营养素的？又或者是像刚刚品兰姐这样子的，针对不知道搞不清楚水溶性啊跟脂溶性的这一个概念的，你们还有想要去了解跟需要我们解答的吗？有吗？哇，品兰姐，你也有问题啊？好，等我来。 有一个标准嘛，就是要用多长的时间让身体的细胞完全的可以修复，还是因为药是针对性修复，所以我想要知道就是药跟营养在细胞里面会是什么不一样啊？ 等一下， 我刚刚强调一个字眼，我问一下慧琴姐啊，请问药有针对性修复吗？ 没有。 OK， 等一下，听好啊！我的问题是，请问药是有针对性修复吗？ 没有。药物呢，它只是解决，就是针对病症去解决这个，控制这个病症，压抑着它，不让它恶化。可是是没有解决它的问题，所以你是没有解决你这个症状。那要是那个药物呢，医生通常开一个药给你，可能他也开三个月的药给你，就看一下就是什么症状。通常你讲的这种可能是这种 chronic disease， 所以他们肯定就是开一个疗程可能就是三个月。你看吃药你都需要吃三个月，而且药物是化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长期的吃这个化学的药物呢，以后是会累积在身体的。那如果你身体够强壮的话，还可以顶到。那如果不是那么好的话呢，可能你就会，就是会伤害你的器官，其实是会器官 会退， 退化。 退化，会器官退化，对吧？ 对。 等一下，我非常不明白什么叫 chronic disease。什么可能偏的底薪是什 么？ 我帮他问的，我懂。我其实也 是 很懂。 慢性疾病。 哦，慢性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 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也是嘛，对吧？高血脂啊这些。 对，这些都是。 OK， 胆固醇也是啊。 也是。 总之不会立刻死的都是啦，对不对？像车祸。血流不止就不是 chronic disease， 那个是要赶快去咨询一下哈。所以我有些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都有听过我分享嘛。我有些朋友说，这个胃吐血了，喝酒喝到胃出血，然后吐血出来， 然后打电话给我，他不是先自己找医生，打电话给我问我要吃什么营养，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先去看一下医生，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对吧？啊，那些嗯 ，OK 好 ，OK 平安姐有解决你的问题吗？ 对。 哦，对对对，营养要多长的时间来？ 营养呢，就其实营养也是你需要一段时间。你刚开始吃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给你身体这个补充，就是这个原材料，就是制造细胞需要这个原材料去让身体的器官正常的操作。因为缺乏了营养素，你的器官不能够正常的操作，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疾病。那当你的身体吸收到它的分量是足够了以后呢，那就。 你不用管他，他跟我讲话了，那就怎么继续？ 所以这段过程，有些人比较快，吸收能力好的会比较快，那通常都是需要三个月。 针对性，那就等三个月。啊？一般上，听好，一般，那跟量有关系吗？ 其实我们一次营养马上就已经有效果了，但是你要解决那个病症，你要看到它可能完全康复了三个月。对，你一开始吃营养品，你的身体已经是产生作用了。 是啊，只是这个作用哦，你要在化学仪器底下照你的身体里面那个 process 你才可以看得到，因为感觉不到，它不像 Panadol Active Fast 的。理论上是这个样子，好，好，这样，我这里又有个问题了，因为我听过现在很多啊，尤其是在有些医生，他可能没有办法面对，生死离别还是怎么样的啦，又或者是他觉得他医药上没有办法去解决很多病症，所以他有些退下来，他用营养去帮人家解决很多病。那透过营养素的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吃，一直不断的吃来解决病症，这样 OK 的哦。 你是说医生？ 对，他们那时候就退下来，因为他们觉得他的医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针对性的解决，甚至给他药，他到最后还是挂掉。 对，就是不能够植根，是吗？ 对。 对。 所以用营养完全彻彻底底的帮他治疗慢性疾病是 OK 的。 是可以的，你看我们的人体哦，比如说我们就讲维生素 B 族，那如果身体有是比较酸性的，那你长期天天都吃，而且大量的吃，那比如说有这个这个叫尿酸问题的， 尿酸 有或者就是这些身体的一些毒素都会被排出来，为什么呢？因为 B 族它能够代谢掉这些不好的物质，而且它也能够转换成能量，我们的身体比如说脂肪啊可以转换成能量，那就这个是一个比如就其中一款营养品就有这样子的作用。那你在吃这个 Double X 啊还有其他的营养品，它是能够完完全全的把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对，这个是重点啊，因为吃药没有的针对性的去修复嘛，它只可以解决当下的环境的恶劣，它可以保你的命，但不能保太久，啊，类似这样的意思啦吼，对，等一下，我刚刚看到后面那个 Miyuki 隔壁那个先举手，还有问题吗？啊？你想请问，你可以走先来一下吗？来，开始啊，不要怕，不要怕，我卖给你，因为你们要大家都知道嘛，来来来，往前走。还有卖给他， 不用露脸，不用露脸。 请问好像如果有人有的人不爱吃菜，可不可以往比较常用 fiber 来代替？ 这个给他， 就是拿营养素来取代食物的意思了。可以吗？ 可以。不是，就是我是说可以让浩浩大哥答。我帮助你。 OK， 其实呢，应该这样回答：如果说 fiber 啊， 解决吃蔬菜水果的一部分的营养，因为它不完全。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想要透过营养来去代替蔬菜水果，其实是不容易的。不过在安利的产品上面，不是，不可以讲安利，不过只有安利有吧？还是要讲到安利。因为只有安利上面的 Double Extra， 它里面有17种植物浓缩素嘛，然后呢，再加上 Concentrated Fruit and Vegetables 的那一个植物浓缩素，再加上 Fiber， 再加上益菌，才勉强可以弄那个把那个。一天所需要的那个植物的里面的营养素去平衡去取代。所以基本上呢，吃营养素还是要吃食物的，某种程度应该是这样子。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满意吗？ 其实也是对的一半。 我们没有对稿啊，我们现在上来拿稿啊。你有东西要补充可以补充。 其实生的蔬菜水果它它是有，就是生的蔬菜水果你吃进去就是这样子吃的，它跟我们的营养产品是营养产品是浓缩，然后你是一样可以吃到这个成分，但是那个 fiber 是你吃生的会比较多，对吧？ 对。 那我们吃 fiber 呢，那个一颗的咬的是你吃了它会膨胀，但是那个 fiber 跟你吃那个蔬菜的那个 fiber 是有差别的。那其实营养是没有差别，因为营养反而流出来的会比较好，所以我建议吃蔬菜水果也吃营养素，那就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蔬菜水果让你有饱足感，那你就不会长期觉得好饿哦。然后那如果是老人家不适合吃生的蔬菜水果，那你就要给他吃这个 就是那个植物浓缩素的东西啦，小小瓶瓶的那个。 对，而且要多喝水。 重点多喝水。好，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开始有举手了。哎呀，不错啊，刚刚害羞害羞，谢谢平安姐的带动啊。来，你先举了。来，麦给你。 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本身就是很注重健康的啦，但是他告诉我，为什么我吃中药也是天然草本啊？你的那个女权也是天然草本，这样我倒不如我只是吃中药而已咯，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再吃你的营养辅助品呢？ 这个我回答。 不会让你允许我的。OK 一样的道理哦。刚刚其实慧琴姐有提过了啦，现在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会给她有一种画面啊。以前哦，中医哦吃草药的时候，那些中医师哦都是去哪里采啊？上山哦。你现在去了中药店，有哪几个老板是亲自上山采？老板是上山采的，你跟我讲一下，我有时特工也要陪他上山的，去研究一下不错的嘛。那第二，因为他这个中西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所有的中药几乎都是种植的，无论他说什么野菌野菇都好啊，他都是把那个东西的某一种种植的过程已经掌握了之后，在他家种。野菇这些东西，什么人参啊，什么东东啊，什么千年人参啊，都是在外采特别好的哦。你自己养就差了一点点，因为整个过程跟以前不一样，而且大环境的污染跟以前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造成呢，中药跟营养素呢，吃中药这个东西跟吃营养品这个东西呢，就有一些些的差距，对吧？那你可以讲一下啊，还是怎样？ 那其实中药你就是那个过程提炼的过程，可能它会放进一个 capsule， 对吗？可是中药你很难去判断这个品牌到底有多真，就是是不是真的是那个药中药。那如果你长期把这个一粒一粒的中药吃进去，如果这一个品牌是不可靠的，那你可能会身体会造成很严重的病症。 对，因为它可能会让你的肠道阻塞啊，然后就可能会生长这个像个肿，然后一样的东西，可能就 blockage， 或者在你的血管啊还是什么地方，因为中药是有渣的，它是有那个沉淀物的，而且中药它是有毒性的，如果你没有去专业人士去处理，而且这个处理的过程也需要很小心，还有很大的这个费用，所以为什么中药跟会有这么多的借口啊，对药物有冲突啊，所以就要很慎选，就是中药要很小心。 嗯，意思就是说吃中药的风险会比较大啦。对，嗯，好，可以。哎，后面还有问题吗？哎，等一下，有解决到你问题吗？有吗？哦，啊，后面呢？后面啊，武强大哥，你有问题啊？没问题，我可以解决的吗？好，好，好，好，来，快点啊，快点啊！ 大家好啊， 这边 请问一下，大家，我在市面上看那种矿泉水的瓶子叫大概五毫升。如果没记错，名牌子叫是深蓝色的牌子，是冰诺，他说可以医那个 cancer， 可以医糖尿病跟尿酸。这个我是不相信，但是我会解答。我是不相信，我会解答，因为我看广东人买这一瓶大概是500万，大概是10多20块的，我看过有人买。我是不相信啊，谢谢你啊，我会解答吗？ 我因为我不懂那个品牌。 嗯，没关系啊，应该跟针对品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我觉得是针对水有没有治疗，比较有关系。 可能他的水，他们就所谓的是碱性水啊，还是他们的神奇水啊，健康水。 嗯，对，吃了之后会吞火啊，就是嗯，是啊。 我自己是不认同的。 嗯。针对他的专业知识是不认同的，嗯，因为我记得某一个 D 牌子在香港请了梁婆婆做那个牌子的代言，结果呢，一去了那一边就做了一个示范，这个示范就是他的水去浇花，跟自来水去浇花。他浇的水，他的那个牌子的水去浇花，长得特别的茂盛。然后做完了这个示范之后呢，还找人去喝了这个水之后，当然治疗癌症那种不用讲哦，更夸张的示范还有吞火的，啊！结果从此以后被香港的消费者到消费者协会那边告到他脱裤子，从此以后在香港就不能卖了。嗯，这样子。 而且呢，还有就是，如果是他说是可以喝，癌症病人也可以喝，我更加不认同，因为凡是这种瓶状 plastic， 你知道吗？然后又放一些这种什么水啊，这个碱性水啊、一次水，可是你就是这样子用这个瓶子来装，已经是不是很健康？ 嗯。瓶子都不健康，还治疗？OK， 叉叉啊，龙一姐，什么事啊？有问题呢？好啦，上来吧，上来。 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一位病人，就是因为他有某一些疾病，然后他入了院，然后就是被逼，就是服了很多的药物。那呢？现在他已经比如说他药物有一些比如说 steroid 很多的很强的 antibiotics， 比如说，那呢，他这段时间他已经被逼一定要服用这些药物嘛？那过后呢？到现在他如果已经没有再吃药了，相信这些药物都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很多的伤害，对吗？那我想问一下，营养可不可以把这些毒素给打出来呢？还是可以如何可以做到什么作用？ 等一下。Steroid 的意思是类固醇，那 Antibiotic 是抗生素。OK， 来继续。慧琴姐，谢谢。 其实他的身体已经是很 weak 了，就是很弱，所以 很弱， 是不适合去再 detox 还是什么？他是需要大量的补，就是 补啊，无论是食物方面也是需要给他一些好营养丰富的食物，再加上我们的营养补助品，那就更好。 Very good， 有解决到的问题吗？三个月到平均，他讲的，是吧？好，如果是对的，就是所有营养。 他一出院了以后，然后在家里就一直就是尤其是刚出院那段时间，就要大量的补。 嗯。 那 打进去的毒素会排出来吗？ 打进去的毒素会排出来。 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慢慢的把这个毒素排出来，因为刚刚我不是说过了吗？就是这些营养素，它都会。有不同的营养素都有不同的作用，把身体的这些垃圾扫出来，那你是需要时间的。 是，因为营养素因为那个毒素也太浓缩了，所以需要时间。那个什么，啊，可以的啦，你放心啦，我手头上很多的 case 都很成功的，扫出来没有问题，半年也可以，一年也可以，就看你吃的量了哈。这个私下来谈哈。 Yes。我补充一下，那你让他更有信心的就是因为你吃了这些营养素，它让你的身体的 antioxidant 提高，所以你身体的这个就是抗氧化很高，那你的身体很快会恢复健康的这个时候，就是恢复你的身体的健康。 对， 会恢复的比较快，有吃营养素。 Yes， 这个很好。像如果说你刚刚说抗氧化，也就是说营养品吃很多，才会保养自己的话，这样皮肤就很好，不会老，是这样意思？ 我们人是肯定会老，而且皮肤或者身体都会老，只是延慢衰老。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很多人就说我平时很保养，我没有出去晒，我有就是吃全部都是 organic 的，所以我也不需要吃什么营养。那其实它也会老化，也因为当我们现在呼吸有氧气，永远要记住，有氧气就会有自由基，氧气就是把你氧化了，明白吗？我们呼吸，我们就算你吃的，你把你自己密封在一个很环境很好的地方，然后你吃很健康的食物，你一样是会氧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补充营养素？营养素呢，它是马上就是把这个自由基就是排掉，所以就可以 prevent cancer。长期吃营养素是可以 prevent cancer。 OK， 那好吧。OK， 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吗？一二三，没有吧？他是属于，哎，很有，快点啊，走起来。 我想问看哦，孕妇吃的钙片，就医生给的钙片跟我们跟营养素的钙片的差别在哪里？如果医生给了一个孕妇一个钙片，这样还可以吃外面营养素的钙片的吗？ 很好， 很好，这个问题最后结尾吧。 当然是，是纽崔莱的钙片好。 我没有卖。 其实哦，我们去看医生。那医生呢，他通常不发营养素的，营养素他会写出来，然后叫你去这个 pharmacy 或者去你自己去买这个 supplement。 那医生通常是发药的，那有一些医生他就会有营养品，是因为他自己有代理一些营养品，所以他可以发给你。基本上呢，医生他是跟你讲他一个孕妇需要什么营养品，可是呢，我们身为一个智慧的这个消 费 者，对，我们必须要就是吃这个好的营养品。什么是好的营养品呢？就是这个它的成分是对身体没有伤害，而且是完全可以被吸收被利用的，而且价格是就是可以花得起的， 合理的， 合理的，对。 好 ，OK 啊，有解决你的问题啊 ，OK， 好，都解决完了。没有问题的，因为时间不够。 就是不一定是要吃医生的营养素。 是的，只是因为他的背景挺不错的，所以他给的时候你就不会怀疑，然后就吃了，应该是这样的哈。 对，其实药物或者这些医生或者政府医院都是有利润的， 比如说我们去正规医院看医生，一块钱就可以看医生，可是买药呢，还是就是需要去自己去付钱去买药，可是是后面呢，就是可能政府就买了这批药，然后他卖给你的时候，他已经是有一个利润，所以才能够生存嘛。医生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这个你不方便讲，后面我帮你讲，你点头就好了哈。反正他们不能录影嘛。简称就是这样子啦，有利润的。那如果医生不给药可以吗？也不行哦，因为医生不给药，药厂就不制药，不制药又不行。那所以呢，都是相抵的啦。这一边需要用到药，那一边不给药，药厂就不制药，这样以后你们有急需的就完全挂掉的，反正也很难做，所以就是都是你又不能讲官官相护，这个就是一个经济循环题。OK， 所以我们能做的呢，就是把自己的脑袋装满，多来顺利的环境，每逢拜山来学健康课。OK， 然后提升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要什么人家讲什么就yes， yes， 且那个盲肠yes， 什么都yes， 所以 yes 到最后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哈、哦，所以是不是这样？ 对，因为我以前在英国念这个营养学的时候，我跟很多医生在一起，因为医生他是念医生嘛，然后可是我们常常会讨论这些问题。其实这些药物像浩瀚大哥讲的这样子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们拿了这个很多的药，但是没有很多的病人需要用到这一种药，通常在冰箱都已经是过期了，他们很多时候就要浪费掉，所以就是有这种问题，所以药的价值也会越来越贵，永远药物是越来越贵，它不是会越来越便宜，所以为了我们自己要懂得想保护自己呢，不要怕花钱吃营养素，因为你吃营养素，你以后就不用花更多的钱去这种就是又有化学又对身体不好的这个药物，而且还要给人赚的这个这个药物。 这个我们就一直点头就好了啊。OK， 所以我觉得 yes， 你多一个问题啊，好，多一个问题会很长哦。很短的啊，五个字啊。 啊。哦，是我听到刚才既然老师，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啊。既然医生老师他们在学什么医学的时候，应该都有学到营养学了，那么为什么医生本身没有那种心理啊，说让那个病人预防，鼓励他们多吃营养，预防他们中病啊、生病啊这样？这一方面是有点好的。配不上来的。 百龙啊，你有送过你的儿子去念医学吗？ 没。 我们平均大概不要送了，我们大概平均去念一科医学，如果有一点点概念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念书的，你想要去他的大学去念医学的话，那大概是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哦，你知道大概应该上百万吧，上前面百万是一还是二？对，所以需要几百万。OK， 如果对，如果是在国外啦，以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呢，所有的经济呢，它都会是一个个体，那医生要存在。药厂必须存在，那药厂跟医院哦，两者又必须存在。如果没有医院，没有医生，药厂就不会存在。那如果没有药厂，医院跟医生它也不会存在。所以如果你要少去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办法。那医生他还是因为会跟你调营养的，除非你跟这个医生已经好到不行了，他愿意私下告诉你。他还是一样会建议你吃营养的，如果他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是有的话，他还是会建议的。就例如说我有几个朋友也是做医生的，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平常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在医院工作嘛，那是工作，就好像你做其他工作也有的啦，你做 sales 那个你卖榴莲，不要讲榴莲了，你卖一个椅子，你明明都没有用过，然后你明明知道它很多问题， 然后就硬硬卖给人家，是一样的原理哦。那你问他，你就问那个 salesman， 这么这样的问题的东西，你还要卖给我？抬头大家要吃饭了吗？被逼的。不过我们私下我们自己去把脑袋去装满啊，你反而就会觉得，哎，这世界上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东西，例如健康跟美丽 ，OK， 你就会发觉你有判断，你可以判断很多东西，对吧？ 对。其实你讲的这个判是对的，很真实的一件事。那我的这些医生同学，甚至现在很多的医生呢，他都会问我应该要吃些什么营养素。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就是他们自己也很希望，就是在这方面学习更多。然后他们自己也不吃药的，他们自己也是吃营养素，然后吃天然的东西。 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在本地念医生。实习完之后，有一些医生只是为了赚钱而去念医生，所以为了赚钱去念医生哦。实习完了之后，是不多人在政府医院工作，通常都是自己开 clinic 的。因为我朋友又有跟我讲另外一个经济的理论，他说开 clinic 一个月你那一区生意好，十几二十千的收入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在医院工作，哎呦，假的哦，足足少了三四倍的收入。所以这就是差距，所以，一个人的出发点很重要。会勤俭也是因为希望解决别人健康的问题，去保去念这一科的。有一些人是因为医生能够赚钱，而他的能力又可以到，他保去念这一科。那你觉得出发点不一样，世界就不一样，对吧？ 对。 那别人怎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嘛，安好心，做好事，帮到对的人就对了，对吧？ 对。 OK。 对，我觉得自己的健康需要自己去学习管理，而不是交在别人的手中。而且你交在别人的手中，你就听随别人来到摆布，可是到最后你花费了很多钱，而且也没有解决你的那个病。所以最好呢，就是我们就这个营养补助品呢，它是让我们。这个健康管理的是身体，药物呢是针对这个病症，所以它是只能够解决一些病症，但是是不能够治根，分别去在治。 好，所以呢，今天这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结尾啦。所以无论如何，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你们最重要的，老师讲的，男的龙体，女的凤体 ，OK， 不是身体而已 ，OK。所以呢，今天呢，要非常谢谢以各位热烈的掌声，非常谢谢我们的会勤姐，能够呢，接受我们这一个访问。那希望呢，大家呢，在未来的时间呢，也有办法呢，可以去听更多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系的知识。那也预祝各位呢，今天晚上会很愉快。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待会呢，还会有主持人会给大家知道真实的例子。为什么需要吃食物的同时必须要吃营养素，到底两个差别在哪里，你们稍微呢给五分钟的时间，待会看一下台上的这一个示范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啦，那我们就把棒子交给我们主持人。 各位学员们啊，那现在呢，我们会做一个示范。那现在还在准备这 ，OK？ 那呢，在 ，OK， 稍微等一下下，现在还在准备这啊。或者我现在提一下通告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呢，有谁有报名这个瑜伽班的，在这个礼拜天的，待会呢，你们就可以到柜台咨询，就是几点是你的瑜伽时间。然后呢，这个瑜伽时间是要非常准时的，因为。本身这个教练呢，他是非常严格要求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在你那个时间前半个小时一定要到这个训练中心来报到，然后呢就准时入场，然后马上学 ，OK。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这个礼拜五呢 ，OK 有我们的烹饪班，就是煮的，所以呢有谁的朋友呢需要煮的话呢， 大家可以邀约他来到这个星期五晚上八点 ，OK？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有，然后那个有讲嘛，那我们今天来学的是学营养知识咨询嘛，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每一个礼拜三来学营养课，对不对？啊，那下个礼拜三的营养课呢，是我们的 Anna 姐分享的健康经验谈。那 Anna 姐本身是什么呢 ？Anna 姐本身就是做一个之前呢她是做石油公司就是 transportation 的。而且是有做很多行业的基建的老板，他那时候呢，他本身有糖尿病，而且有就是很多就是高血压，但是他通过这个环境，遇到他的贵人来调理呢，他本身的那一个糖尿病的指数呢降到很低。那一天呢，他会分享，他会怎么从一个糖尿病的那个指数可以让他降到最低，而且他会分享很多的经验谈。所以呢，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啊，就邀约下个礼拜三见面。好，那呢OK， 现在呢，我是想要讲一下，因为这边的这个示范呢，今天没有做，那今天呢，我想提一下，因为刚刚慧清姐跟浩大哥呢。有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嘛？资讯给你们知道嘛？那他们本身两个呢都是很热爱纽崔莱的产品，所以呢，他因为他相信呢，阿丽这个纽崔莱呢是时间是很久的，83年历史嘛，而且呢，他是自己本身有有机栽种的人农场来栽种、收割、制造到完成品，都是一手包办的，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认证的品牌，而且第三呢是代言人。自己就是代言人，而我们的这个纽崔莱的这个创办人呢，他本身服用营养，他的第二代哦，他的这个Karen Bob， 从以前小时候在肚子妈怀他的时候已经开始吃这营养，到现在已经80多岁了，而且呢，他本身可以参加这个铁人三项，没有问题的 ，OK， 自己就是最好的代言人，所以呢，我觉得要多来了解好不好？OK， 那每个拜三呢，我们就约定你来这个学习营养课，好不好？好，那呢，我会议呢就到这边尾声了。那还有一点呢，我要想讲的就是待会呢有营养小组人哦，我们要开个会在前面 ，OK？ 那会议到此结束。那我是今晚主持人，我叫雷蒙，谢谢。